嗨，所有的服饰团队伙伴，然后很多的家人们，我是 Juni， 今天又可以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。最近很意外的有很多不是在服饰团队服饰的朋友也在收听这个 podcast， 我很意外也很惊喜，然后谢谢你们给我的回馈。我记得我在几周前的主日的 Hope 主日的这个分享的时候，刚好在带领大家奉献的时候讲到一句经文，里面呢提到了箴言说到的，就是说金跟银他们都会有他要炼出来的一些器皿，比如说用炉子啊，或者用什么来去炼出金跟银。但人的心是用什么来试炼的呢？其实就是来自于人的称赞。那为什么今天想要分享这个主题哦？其实在我那天灵修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，神要我慢慢去反思这些事情之后呢，我分享完在主日里分享这个资讯之后，神接下来的两周就感动我去把我的 Facebook 去把我的 IG 就是所有的贴文都删掉。我有点忘记我原本 IG 贴文有多少，大概应该有2600则贴文。那我听了好几次都觉得我确定我没听错我才去做。那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好像此时此刻神就让我已经不再那么的好像放不了手。那神好像也在透过删除 IG 这些贴文的动作告诉我说，我不需要别人看我 IG 来去认识我是谁，我不需要别人去看我 IG 知道我去过哪些国家，知道我的品味，知道我的品格，看出我带过什么团队，我不需要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不是我的身份。所以我就开始去想有没有那种一键清除，一个按键就可以 delete 的这样子的一个有没有这样的功能，就发现找不到欸。然后我就看网络，因为我是一个3C 白痴，所以我就看了网络，有的确可以下载一个 app 或是一个网站，它是非常的复杂。可能现在就是在收听的一些男生或是一些女生的工程力比较强、理工力比较强的人，就会觉得这哪里难了。但 sorry， 这就是我的 weakness， 我非常在这部分非常弱。So 我就发现哇，这对我来讲太难了。那很多的这个部落格的作者就是说，如果这些事情你都不知道怎么做，你可以做的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典藏或是删除。 OK， 既然我不会这些 3C， 然后我不如就一个一个把它就是删掉或是把它典藏。2600则我删了四天才删完，因为你知道这个 举动要2000多次。那除此之外，就是说你会一直看到一些内容，才真的哇哦，神真的给我好多恩典哦，哇哦，原来我真的做到哪些事情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。神说人的心会被人的称赞给试炼的，有时候我们会过度习惯别人称赞你是怎样的人，或是我们的 IG 也好，IG 只是一个缩小的比例，我们想呈现出来给别人看的某些东西，其实somehow有的时候是一种操弄。我们想要操弄别人怎么样看我们，所以我们选择放这样的文字，或者是我们选择放这样的滤镜，放这样的照片之类的。但也有人说 No， 我在听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超生气，我根本就没有这样觉得，我就是拍了什么就放什么啊。但不可否认，也许我们要操弄的并不是多奸诈或多不好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在操弄的是别人对我们的肯定跟称赞。你说没有啊，我 PO 的都是很可怜的东西耶，我的命有多惨，我遇到的事有多衰耶，我们这样得到的是一个拍拍。你说没有啊，我就是都放的是很经文啊，我们要的是别人看出我们有多么的敬虔。对自己心里说话吧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在这过程当中不自觉也好，有意识也好，的确是在操弄着别人怎么称赞我们。可是神在这里说，就是这些称赞其实会去在试炼我们的心，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飘飘然，一个快乐，一 整天心情都很好。没有的时候，哎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被肯定，应该要被称赞，怎么没有来呢？那些掌声呢？是不是罐头笑声、罐头掌声坏了？你就会失落耶。所以是个试炼，就跟煎熬一样，你会翻来覆去不舒服耶。那我们要怎么摆脱这件事情呢？我们真的要多多的去看重是神给我们的职分是什么，神给我们的价值是什么。每天来到神面前去问神啊，你到底看我什么为喜悦，你喜欢我什么，这些对话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的世界正在帮助我们，帮助吗，或是迫害我们成为一个虚荣的人呢？不可否认的，你说没有，我很单纯，我就是花莲长大的，很单纯，我无欲无求。 No， somehow 你心里会被这世界操弄的，其实你会在意某些事情，你会在意别人会怕你不懂，你会在意你好像人家吃过那个你没吃过，你可能会在意很多东西，其实都是因为这个世界现在呈现的方式会让你觉得你必须要有什么。可是你什么都不需要拥有，你就已经是神的宝贝，神的儿女了。换个角度想，我们在服事上面是不是也是呢？我今天早上跟我们的 Stage One 在聊天，然后呢我们在聊柴切尔夫人，就是英国首，就是首相。我希望我没有讲错历史，因为我这个人记忆性没有很好。他说过一句话，就是真正的淑女不需要告诉全世界她是淑女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服侍也会不小心这样，也许我们不是一直我是服侍团队 leader， 你没有这样叫，但三号你可能放出来的东西其实也是某种宣告，或是你释放出来的讯息某种方式是在告诉别人我是谁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领袖，你不需要告诉别人我是领袖。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，你不需要告诉别人你很敬虔。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很谦虚很谦卑的人，你不需要告诉别人我很谦卑耶，因为你知道你是。你怎么知道？不是别人怎么称赞你，是神知道你是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其实我们人总是很在乎别人的称赞、肯定、恩宠。我自己也是，我的 Strength Finder 里面有第二名就是物，就是取悦。所以我天性就会希望每个人都很开心。但是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呢，自己没有把它使用的非常好的时候，就会是去讨别人喜欢，怕别人失望。那这个过程其实就会是带出一个骄傲，就是没有敬畏神的骄傲。谁喜不喜欢你，你会不会被高举，都是来自于神，不是因为别人说你好棒棒拍拍手才能得到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花点时间，让我们去想，我们是否太在乎别人的称赞跟肯定了，这是否也让我们变成一个虚荣的人了？好像没有这些称赞肯定，好像就没有被挺的感觉耶。我们为什么要在乎这件事情呢？因为我们会不小心误以为我们的能力、我们的成就是我们自己赚来的，我们会忽略了其实那都是从神那边领受的。第二个，如果我们不摆脱这件事情，不 highlight 这件事情，去把它从我们的心里清除掉，我们一辈子都会活在一个得失心很重，甚至会不小心成为一个受害者，还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极度想要证明这样子的一个奴隶的心态。所以今天这短短的十分钟，希望大家可以花时间检视你服侍的心态，是希望得到掌声鼓励，还是希望可以完成某一些你心里的一些企图心。不管那是什么，要确保神是不是也在带领这条道路呢？确保神的心意，得到神的恩宠，永远是 more than， 永远是 better than 人的恩宠。因为你会得到的奖赏就只有一个。如果你在世上已经得着了所有来自世人的眼光跟奖赏，那你在天上得到的奖赏就没有啦。我们要累积的就是神的认可、神的认定、神所喜悦的。 我希望我们的心是在这个当下，我们做决定，我们带领团队，我们做事工的时候，就会更抓住神的心意，而不会被左右。那其实这样子，老实说，你服事也才会长长久久跟开开心心的。OK， 那我们下个星期天不是星期天，我好像有的时候星期三 upload， 有的时候星期四，所以我们下个星期见咯。